我只是一只小鸟，在寻找家的方向。我不是一粒沙子，也不是一声轻叹，我只是一个孩子，在寻找爱的怀抱。这是飞扬的感觉，就像自由的感觉，在洒满鲜血的天空，一直浮飞，我凭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。这是不老的感觉，就像战斗的感觉，在布马里人的大地，带着同狂奔，凭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。这不是一种幻想，也不是一种痴狂，就是我坚信的灿烂生命的模样。这是飞扬的感觉，就像自由的感觉，在洒满鲜血的天空，一直风飞舞，凭着一颗永不哭泣这是不老的感觉，就像战斗的感觉，在布马里人的大地，带着同狂奔，凭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。我不是一颗石头，也不是一滴眼泪，在寻找家的方向，这是飞扬的。